于是跟大家讲故仔叫做夜聊，已经好夜了。阿丽好像以前咁，都喺网吧里面浏览紧堆积如山嘅求助帖，希望喺呢个人生嘅特殊时期揾到适合自己嘅任务。突然之间，一个原想高达1000分嘅求助帖意外咁出现喺佢面前。求助者冇发布具体嘅求助内容，而系要求语音通话去长谈，接定系唔接呢？阿丽就有啲犹豫啦，同陌生人聊天唔系几好吧？但系仲系抵挡唔住咁高压嘅幻想，心里边就谂，要系简单任务或者系同佢倾下偈就好啦。好似呢啲任务佢都接手过唔少。点击确认之后，阿丽就戴上只耳麦，刚刚一接通，一个年轻男人急切嘅声音就讲过嚟啦：我杀人啦，点算啊？ 奶嘢， 又系呢啲半夜瞓唔着觉出嚟搵人消遣嘅人。阿丽刚要发火，但系谂起嗰1000分嘅幻想，就压抑住心头嘅怒火，心里边都谂，反正都冇事做，就陪你吹下水啦。 具体系咩事啊？ 阿丽故作紧张，心里边就谂，我睇你点骗落去。 我唔系故意噶， 个男人就讲，呢个不知好歹嘅人，三番四次嚟屋企催债。我叫佢宽限几日，佢都信唔过我，讲我言而无信，喺度叫个不停。我实在忍无可忍啦，头脑一热就将佢勒死咗啦。佢尸体仲喺我房间，你话点算啊？ 好老土嘅杀人故事啊，好老土嘅杀人情节啊！ 阿丽听到都想恨教，一个人啲想象力太唔丰富啦吧？编个杀人故事都咁鬼死热血嘅，阿丽仲以为系一个刺激嘅惊险嘅故事先，但系谂唔到如此之简单嘅。 直接报警得啦！ 阿丽冇理声气咁讲：， 喂喂，直接报警，我仲使鬼要你帮啊！你快啲同我谂办法出嚟。 阿丽遇到啲人，觉得十分之无奈，仲十分之黑仔。 你系想处理尸体啊？ 阿丽故作正经咁讲：， 系啊， 就咁劈出去，就觉得太显眼啦。虽然话系夜晚啫，但系俾人见到都好大镬噶。个男人好认真咁讲。况且楼下有保安，个保安见到我攞住咁大嚿嘢，一定起疑心噶啦，麻烦死啦！ 你不如将个尸体斩开八件，分开咁攞出去，就唔容易俾人发现啦。 阿丽谂到刚才睇过一个推理小说，个凶手就系咁样运理尸体噶啦。 好主意， 个男人赞同咁讲。不过我屋企冇工具喎、啊。阿丽心谂，得， 屋企连拍刀都冇鬼耐啊。 咁你去隔篱借一把系啦。 阿丽好想快啲结束呢段对话。半夜三更向你借啲嘢，唔系几好吧？个男人担心咁问。 冇咩嘅，你话你屋企下水道塞咗，借一啲工具，你隔篱都会理解噶。 系喎、哦，个男人马上就讲。好，我依家即刻过去借，唔该晒啊！阿丽除低耳机，终于将个神经佬打发咗啦，而且如愿以偿咁攞到奖励。呢阵时阿小丽关掉咗电脑，正准备好好咁瞓一觉。突然之间传来一种急促的敲门声，一把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就在门外面传了过来。 唔该，我家下水道塞了啊，我过来借啲工具得唔得啊？